我哋举行一个学佛入门嘅讲座，系因为感觉到好多朋友学佛，尤其是呢几年对佛学有兴趣嘅朋友呢系多咗好多。一方面系社会嘅问题，社会上有好多或者讲令人哋感觉到难以理解嘅现象，好多变化。人与人的相处很困难，人与人的相处困难，那个沟通不容易，人有一种孤立感，加上生存的压力可以说很大，人很容易受到挫折，失败的经验好像是很容易发生，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读书很大压力，竞争不容易，考大学、升学、留学都困难，然后职业上的压力，在公司里面彼此同事、上下级之间、和老板和雇员之间都很多压力，很多冲突，然后认识朋友，将个希望、将个感情、将那个快乐会摆在一些亲近的人身上，但是亲人会很忙朋友有时也不是那么可靠，经常有感情上的一些挣扎或者是磨折，乃至到背叛，所以社会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很困难，可能这个是令到大家呢想找寻一个思想上的空间，或者想找寻安身立命、找寻寄托有关。当然另一方面亦都是因为当代的宗教一方面呢，大的传统的宗教代表传统文化，它经过很多挑战之后发现了很多困难，或者令人哋對佢咧唔係好似以前咁有信心。傳統嘅嘢有陣時咧就同一啲體制走埋一齊嘅，咁佢同啲體制搞埋一齊嘅時候咧，往往咧就係由於對體制不滿，引致到對傳統嘅文化、傳統嘅宗教亦都不滿，所以西方嘅宗教亦都慢慢失去佢舊日嘅光彩。於是很多新的宗教重新再起，亦都會令大家探討下佛教。而最近20年來，法住學會可以說是成立了10年、11年，我個人對佛學的推動的工作亦都從事了成20年了，這個不多不少中一些成果，在我初從事的時候佛教仲是很少人了解的，而且接觸佛教的都是可以說是上了年紀的人 為多，但是隨著一方面是我們的主觀的努力，一方面是客觀的社會的需求，佛學呢漸漸更多的青年人、知識分子、好學心思的人呢來到接近佛教、接觸佛教，這個是可喜的現象。但是亦都跟著呢就要問佛教本身的回應是怎樣，我們能不能夠滿足到當代的社會人士或者當代的知識分子、好學的人、好學的青年人的要求呢？我們發覺在佛教方面的回應未是那麼好，或者說未是那麼能夠滿足到的需求。原因之一就是佛教本身的資料相當多，語言比較古奧難以消化。原因之二呢，就是佛教本身那個體系、門派、宗教亦都複雜，很多人都自稱自己是佛教，或者說他所從事的是佛教佛學的研究、佛教的建立的工作，但你會發覺彼此之間很不同，這個亦都是牽涉到體制亦都牽涉到一些現實的情形的，那就 會令大家咧增加多少咧啊困惑。究竟邊個先係講緊真正嘅佛教咧，或者真正嘅佛學咧？咁啊，資料嘅問題，呢、這個門派嘅問題、宗派嘅問題，都會係啲障礙嚟嘅。再加上就係現代人所受嘅咧，係現代嘅教育，佢嘅思考嘅方式，佢係比較上係西方式嘅。唔單止對古老嘅語言有一個歷史嘅gap 喺度。語言本身就是一個障礙，實際上那個對問題的回答方式、處理方式、表達方式亦都是一個障礙。我們能不能夠將佛教的真正的問題講出來，或者我們學佛學的時候，究竟入哪條路入是容易得到佛教的精髓呢？就我看到家下真正能夠發揮這個作用的，給到一個門徑的嘅書籍並不多，咁所以我就應好多會友嘅要求，實際好多朋友、好多會友好多青年學生咧都同我談過，可唔可以講得更加通俗啲，或者更加咧係淺近啲，或者更加咧係可行性係更大一啲，就 practical 比較容易一啲能唔能夠提供一啲咁樣嘅方便？所以就是嘗試設計一個這樣的講座，就叫做學佛入門。就在這裡面我們分四個門，第一次我們講生死門，第二次我們講皈依門，第三次講經論門，最後一次講體證門。首先講四個門是不足以進佛法的途徑。佛法一開口已經講是48000門，又話無量方便門咧，如果作為門徑嚟講，點止四個，可以無數咁多，48000都係法門，乃至多過48000都係法門，而且亦都有人講佛法嘅門係普門，所以觀世音普門品，普門係咩意思啊？普門者就係任何人都入得嘅門。個個都入得，冇區分，冇排斥。咁呢個就係從佛教嘅精神嚟講，就梗係咁啦，所謂普門啦。但係《維摩經》裏邊就講不二門、不二法門，亦顯示入佛法之門咧只有一個，就唯一嘅一個。而且呢個咧係講唔到嘅添，講唔到啊，因為《維摩居士》就係。人哋問佢呢個不二法門唯一嘅門口應該係點㗎？咁佢就唔出聲，唔答，以不答為答，而唔出聲咧就當係一個答案。智慧少啲都覺得高深莫測，都唔知佢講乜嘢。所以門可以無限多，亦可以得一個亦可以係一個大門，但亦都係一個咧小門。亦都可以是一個高深莫測之門。為什麼我們偏偏只講四個？這個是經過我一些思考，經過我一些整理的。我覺得這四個門是最基本的，是有一種統攝的作用在裡面。例如我們今天講生死門，就是將人生的那個現實的感受，將人生的現實的問題將它濃縮起上來，將它加深，然後講生死門。所以這個門就有統攝性。第二個門我們講皈依門，乃至到第三我們講經論門，第四講體證門，都是有它的代表性。大約來講，皈依門就比較強調對佛法僧的一個的皈依，亦即是將那個附託、將那個信念、將那個方向、將那個主要的力量放在對佛法僧的信賴之上。但是這三者應該成何關係？成日講一般講皈依又是什麼意思？佛法僧本身又構成一個怎樣的關係？要講清楚它。 一般的宗教信仰亦都是比较强调归依、依赖、依赖上帝、依赖神、依赖人子、依赖耶稣，咁亦有何不同，或者有何相同？咁呢啲地方基本上有一个宗教嘅进路喺皈依门入边，但经论门咧就系因为佛教经论多、门派多，所开出嘅路数多。咁喺咁多嘅路数里边，我哋总要有一个指引，不同嘅经、不同嘅论就会发展出唔同嘅方向。回答不同的问题，在佛教里面或者在佛学研究里面，对道道家下都未曾有一本书或者有一篇文章或者有一个适当的解答，就是对无数的经论做出总结，行哪条路，读什么经，读哪本经，处理什么问题，不是本本经一样，又不是本本经都不一样，这么多经典如何抉择，如何去拣选，非常之难，但是又非要这样做不可，因为你离开经论，你以何为依据呢？所以讲经论门，最后讲体证门，这个更是佛法的精神的所在。其他三门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今天要讲的是第一个，就是生死门。好像武侠小说咁有个生死门，你唔好入错，入错咗由生门入就好重要，如果由死门出咁你可能呢就好危险。但呢个只係武侠小说嘅描写，我哋今日讲嘅就不然。生死嘅门係一个问题，其实係一个问题。但呢个问题要有深度，唔能够咁一开始就讲生死，不能咁讲住。我们要知道生死的深刻的地方呢，就要先从哪里讲起呢？先从生讲起，或者先从人那里讲起。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先讲人生何求，究竟人生求什么？不要先讲死亡，先讲人生，先讲个生字先。生就是人生，人存在，人活着。现在的问就是人活着为什么的问题，人生何求？这个问题无数答案，古往今来哲学家、宗教家、社会学家、心理学者、教师、父母、家长都会答这个问题，就是人生何求，无数答案。他们这些答案呢，或多或少是透露出人生是为了追求一些什么东西的。比如家长或者父母或者亲戚或者一般的社会人士都会说，人生求什么？求两餐一宿咯，求什么？没东西求的啦，日求两餐，夜求一宿，就是这么多的啦。实际上讲这句话的人，两餐一宿是没问题的，但他还是很多东西求，他一直说没问题，其实就有问题。吃两餐饭很简单，找个地方睡也不难，但为什么人还要碌碌碌碌碌，还要这么惨、这么奔波，还要这么辛苦呢？就不知道。所以这个答案一般太浅的或者说太熟的答案我们不讲了，我们姑且讲的就是我都引用过，比如姑且讲就是当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Maslow 的讲法。Maslow 的讲法很流行，因为很有实用价值。他从心理学的立场讲，他说人生出来有五大需要、五大需求，就是这个 five needs 就需要。第一种需要呢，就是叫做生理的需要，或者就是叫做生命存在的一个需要，就是人存在就要满足这种生理的欲求，就是衣食住行，或者首先就是食物，那你要能够活下去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physiological needs， 就是 physical 的需要， physiological 或者 physical need， 简单来讲有物理的、生理的，其实就是生理的意义，生理的需要。 但是人有了食之后，我们说、生理的需要就猫狗都有，不单止人，凡动物都有的啦，生理的需要。所以食色性也，这个性的意思、这句话不是孔子说，是其实告子跟孟子辩论的告子说。告子就是主张，就是主张一个呢、生理的主义者，认为人需要饮食乃至需要男女啊，呢种咁样嘅性食色性也嗰个性字唔系解而家 sex 嗰个呢个性系解自然嘅，系生理嘅本能，系生理嘅欲望咁解，系本能，即系呢个性系自然嘅需要，就唔好解错呢个性字啊。原则上讲生理嘅需要、自然嘅欲望、生理嘅本能，呢个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呢，人当有咗呢啲食色嘅满足之后呢，佢仲觉得唔够安全，佢需要安全，有安全感，呢、这个所谓 safe， 需要呢个安全，安全感，呢种就係心理需要嚟嘅，呢、这个係 psychological 嘅需要嚟嘅，係心理嘅需要，就係人需要安全，安全感。但有咗安全感之后，人唔觉得满足，人仲需要呢被爱，被关怀，好似细蚊仔咁样，佢要人哋望下佢，要注视佢，要人锡佢。人咁奇怪嘅，想人哋锡下佢啊！呢种系细蚊仔都已经有，就是、被爱、被关怀嘅需要，就是、love 同埋 attention，love 同埋 attention 嘅需要。咁、呢个其实都系心理需要嚟，不过高层次啲嘅心理需要，再高啲呢。就唔單止咧，唔單止咧，你要注意佢啦，要關懷佢啦，你仲要點咧？仲要尊重佢，啊，仲要尊重佢，即係話嗱，你係啊得噶，你咧嚇係你嘅主意，你嘅行為啊係受到我哋大家嘅敬重噶咁啊，咁佢尊重、被敬重、被尊重。咁如果佢做錯咗咧，你都要點咧？就要咧，要或者遮瞞下，或者唔好咁直講得，唔好咁直指出。哎呀，你唔得啦咁，咁佢就受唔住噶啦。啊，佢就受唔住。咁佢覺得你唔夠尊重佢啦。啊，咁即係你都唔尊重我嘅，喺咁多人面前話我唔得咁啊。咁佢就維持佢嘅自我嘅假象。佢明明係錯噶啦，但佢就要你冚住啊，唔好直講。呢種就係被尊重嘅需要。其实呢度就系睇到佢嘅依，佢嘅自我啦。个自我咧，佢唔可以受伤害，佢 ego 啊。所以人啊，呢种心理又再深，即系嗰个心理嘅需要再挖深一层嘅根，就个自我唔可以被伤害，反为就要受尊重。好啦，到呢啲都有啦，啊，被尊重啦，或者选咗你做会长啦，或者选咗你做总统啦，或者选咗你做领袖啊。咁你覺得哇，個個都尊重我啦，所以人會追求權位，有權有位有位有權，咁就出於呢種被尊重嘅需要，嗰個自我高過人，我同你咧嚇唔係一拍，我高過你。到呢度咧仲未夠最高，最高者就係仲有個最後方向，就佢叫做自我實現 ，the 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實現，就佢嘅理想啊。他的追求到最后得到实现，他的自我可以得到整体的彻底的完全的满足，他自我的欲望、自我的形象能够建立。那这种讲法、就是很流行的 Maslow 所讲的自我需要的五个阶层、五个层次，有个心理学家的、对人的需要的了解，就是人活着为什么就可以答了。首先就是为了食，就是为了这个生存，然后他需要安全感，然后他需要被关怀，他需要感情，然后他需要被尊重，最后他要实现他自己的理想。这个就是人生所要求的东西，所以人生何求呢？就求这些。但是这个讲法呢，这个讲法呢就或者未曾進入到嗰個求嘅對象嘅分析嘅，即係呢個純粹從嗰個人嘅嗰個自我嘅成長嘅過程 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之中，他有不同的需要。将他套翻到去一个十蚊仔的长大咧，就可以解释。譬如好小的时候，他根本都未有呢种啊被关怀的需要啊，或者未有被尊重的需要。但人到几多岁之后咧？啊、生到比如个成长啊，到几多岁咩年纪嘅时候，佢就需要啦啊！就除咗肉体嘅嗰、那个、啊、生存嘅需要之外咧，佢需要心理上嘅安全感，然后需要感情添啦啊，又需要被尊重啦。然后喺社会社交里边咧，你要尊重佢。咁呢啲地方去解释到一个人嗰个成长嘅阶段，就从嗰个自我嗰边去睇，但系未曾从嗰个客观嘅嗰个层次去睇啊。就是在你的所谓、啊、被尊重，或者你的所谓那个安全，究竟什么东西令你有安全感？究竟令你安全的那个对象是什么呢？如果从客观的方面看呢，就不如呢看看中国古代那个汉代汉文帝的时候，那位屈屈不得志的贾谊。贾谊很有才气，很有学问、啊、又是文学家又是政论家，但是当时的汉文帝就没有欣赏他、啊、很可惜、啊、有机会见他呢都没有向他请教治国的、啊、方策，反为呢只是跟他谈了鬼神问题，谈一些很个人的问题，很远远的问题，就假而变成一个失意的人的代表。他就作了一篇文章叫《彭鸟赋》，在《彭鸟赋》里面他就他就咁講，佢貪夫就殉財，烈士殉命，跨者死權，種樹就憑生。呢幾句話，司馬遷寫《白鹽列傳》嘅時候，將佢全部引用咗。但係喺呢度就講出啦，啊，貪夫一個貪心嘅人，最後為咩而死啊？佢人生嘅價值就係錢，啊，所以個貪心嘅人最後就為錢死嘅。他追求的就是钱，他整个人生的价值就是要这样东西。所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求财，人生就是求财。这些人就不是全部的人，但有一类人是这样，这些就称为贪夫、啊、这些贪心的人。贪心的人就是求财，烈士殉命，那些有道德或者崇尚道德的人、啊、就为了这个道德的名声，为了他人格的清白，他甚至无呢可以放弃他的生命，他以死来到维持他人他的名节，他的名声的清白，所以烈士殉命，那命紧要。有人简单地说，有人是为财而死，有人是为命而死，求命。当然这个求命不是求虚名，虚名实名就是另一问题，但是他都爱护他自己的名声。跨者死权，就是那些欲望很重的人就追求权力，那些欲望 太大，结果他就追求权力。而一般老百姓呢，假如说种树就凭生，一般老百姓就没有那么多东西，他是求生存，有得能够活下去他已经够了，他不要求第二样、啊、钱多些他都不敢要求，他只要求真的有得吃就得了。可见人生何求，就不同的人就求不同的东西、啊、这个贾谊这篇文章在这么早已经指出，不同的人就求不同的东西、啊、这个跟马斯洛讲法不同，马斯洛是从一个生命的任何的成长的过程，他是讲那个成长的心理、啊、那个心理的成长过程、啊、他是从那个主体那方面讲，从这个心理的那个主体方面讲。但是假如进一步指出，其实不是个人一样，所谓个人一样只能够就他成长那个心理的发展过程你可以说一样，但他所求的对象不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质素，可以说、啊、简单来用现在的流行的话，就是他的质素或者他的品质、啊、不同的人不同的质素呢，就要求不同的东西，他眼光就看不同的世界，所以有时就没法子谈得埋，就是因为他们、啊他们那个质素不同，他们、啊、所要求的东西不同、啊、这两个讲法就是很普通的讲法的。再深刻一点呢，我们再看看深刻一点呢，比如到十八世纪西方的大哲学家康德的讲法。康德的讲法呢， 他就说人生有四大问题，人存在四大问题，人生何求？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能够知什么，即是我生在世界上，我要看这个世界，我要认识这个世界，我要认识这个世界，认知这个世界。跟着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世界我都能够认识到，因为有些我根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发展下去，也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没有界线的问题。例如色声香味触的世界、现象的世界、物理的世界、自然的世界，我可以认识，因为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来到观察它，来到感受它，乃至我有我的思考能力，我可以呢可以分析它，可以呢通过我们那个理性的活动呢产生一个判断，对对象世界产生判断，产生知识，知识的判断。咁但是是不是这个世界无远不界，我冚唪都识得到，乜我都识。到最后他发觉不是，有些东西是我们知不到的。哲学界的说话呢，比如我们先讲钱的，有些东西我们知不到，例如上帝，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够认识？例如灵魂，灵魂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够在知识上可以证实有灵魂？再进一步讲，我们现在认知一个现象世界，比如花草树木，实际上我们所认识的花，只能够见到花的香，闻到它的香，看到它的颜色，感觉到它的或者说它其他的性质。但是真正的花，哇，它是一个独立体，有一个花的自身，所谓这个是 thing in yourself， 即是 flower yourself，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我们认知到的呢？就是那个所谓本体问题，德文所谓 noumena， 这个 noumena 是不是我们能够知得到呢？康德为了这个问题就做了一个探讨，就写了一本大著叫做《纯粹理性批判》。结果《纯粹理性批判》穷尽他的那种的哲学的反省能力，就確定人的知識不是無限的，不是沒有界線的，是有界線的。去到哪裡做界線呢？就去到以現象界做界線。知只能止於其所不知，就去到現象界就已經是界線。這裡有個 borderline， 在這裡過了這條界，那個叫本體界，本體界我們知不到，因此就產生個命題叫做物之自身不可知，物自身是不可知，那個叫本體界。譬如上帝這些的存在就是本體界的東西來的，靈魂那些是本體界的，那些不可以成為現象，沒有人對靈魂有任何經驗不到的。我們對花可以有經驗，我們對物理的現象可以有經驗，但我們對上帝沒有經驗這個如果有的話这个经验呢，可能是假象，可能是你心里产生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整出个上帝的样子出来。上帝是怎样？上帝其实没有样，圣经说他做人的时候照上帝的形象，照上帝的 image 来做。于是我们想象说上帝的样子和人的样子差不多，因为上帝做人是跟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做的。其实上帝是不是真的 有形象？这个只是假说，即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如实的讲法，这个只是一个描述，一个 description。 实际上帝是无形无相，上帝是超乎形相。所以上帝怎样样，他的存在我们能否知呢？是不可能。于是第一个问题答的答案，上康德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能知什么，结果发觉有些我能够知，有些我不能知。咁如果上帝嘅存在我哋不能知，於是產生個第二個問題。康德講：我能做什麼？即我能夠做啲乜嘢咁樣？乜嘢係我能夠做？我能夠做乜嘢？咁就牽涉到自由問題。你我能夠做就係我嘅自由，但喺物理界冇自由，喺現象界冇自由，因為現象界冚唪有曬先認嘅法則，来到规范我们的知识判断的产生。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知识判断根本就没办法产生。 这个没有自由的，自然界的现象是没有自由，这个是一个秩序的世界，一个因果的世界的。科学的知识也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因果的世界的。这里没有自由的。如果是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有任何，即提不到你，答不到你的问题，我能够做什么，就什么都做不到。但实际上不是，人有东西可以做到，就是他的道德实践，就是他的道德的实践。所以他写第二本书叫做《实践理性批判》，在第一本书叫做《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即是这个认知的知性，即是对知性的活动的领域的一个的规划。批判者就是将他安顿，批判不是只是打倒他，不是这个意思。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将纯粹理性的活动的领域给予反省，给予安顿和他定位，将他的位置摆好，说他的活动只能够去到这里而已，过了就不行了。他的纯粹理性的主要的活动就是认知，现在说认知去到现象界就行，过了这个界线就不行了。但是跟着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能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这个就是暗含一个自由的要求。自由，因为在纯粹理性里面不可以讲自由，那里是全部有法度，知识的产生全部有法度，你不可以随便来，即不可以乱来那里。自然的秩序有了法度，如果人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个体，自然的现象的话，就没有自由说，人都是自由，人没有自由。你作为一个生物体没有自由，你受生物本能的限制，你作为一个社会关系下面的一个个体也没有自由，你要遵守很多法制，遵守很多规矩，你也都没有。所以人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实际上就是他的道德实践，他的道德的活动。道德活动令他成就他的道德人格，但是要成就道德人格呢，就要牵涉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道德人格。目的就是因为这样样呢，我们可以进入天堂。所以在实践理性里面就要重新假定回有上帝存在。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的道德实践没有意思，因为谁来评价我们？谁说我们的实践是可以？标准在哪里？在上帝那里，难道在人那里吗？所以重新要承认有上帝，但是有上帝都未解决，就要又要假定人是自由。如果人不是自由的话，也都没有用。如果人已经是全部依世法则来到行为，来到展开他的活动的话，那哪有意思啊？就没有自由。所以要假定人是自由，还要假定灵魂不朽，因为如果人死就没有灵魂的话，那就没用了，有上帝有什么用，你都没了。所以又要假定灵魂是有，首先上帝存在，灵魂不朽，自由意志，就成为三大预设。就讲实践理性的时候，将在纯粹理性踢出去的那些属于本体界的东西，即上帝、灵魂这些拿回来，那先正可以讲到那个实践理性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康德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理性不能够去到的领域，就是那个道德领域，或者叫做伦理学的领域，或者叫做实践的领域。现在要在第二个领域里面呢重新讲回第二个领域，就是实践的领域，道德的领域。这个领域呢，这个领域要过问第一个领域，但第一个领域去不到第二个领域，第二个领域要求过问，就因为它的自由要入那个必然，因为第一个领域里面是必然没有自由，第二个领域才可以有自由。在自然的感性的领域，这个就是知性的，在那个自由的领域，那个是实践的。那康德现在就发现呢，在这个两个领域之间呢，好像一个 gap 那样，没法子统，即是没法子发生关系。于是他后来再写第三批判，就叫判断力批判，就讲美学。讲美学目的就是沟通这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知识的领域，第二个领域是道德的领域，这两个领域没关系，不行。 即係講唔出個關係出嚟，所以佢寫第三領域就回答第三個問題，就是、人本來呢個咧就係、是、人能夠希望什麼嘅，即係什麼我能夠希望。本來呢個屬於宗教嘅領域嚟，宗教嘅領域將我能夠希望啲乜嘢咁樣。但呢個問題好大程度就在於第四個問題，就是、人是什麼？因為人能夠知道乜嘢，人能夠做乜嘢，人能夠希望乜嘢？在回答呢三個問題之前，最重要是先了解人是什麼。咩叫做人？咩叫做人？啊，呢個係康德晚年嘅問題嚟嘅，晚年先 提出嘅，以人做中心嚟到開展佢嘅哲學架構，亦係第三批判嘅出。就第三批判叫做判斷力批判，第一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就講嗰個認識嘅，講呢個純粹理性，講知識做中心，知識世界嘅成就。第二個咧就以實踐理性做中心嘅，就寫呢個道德實踐。第三個叫判斷力批判，以判斷力做中心嘅。咩叫判斷力啊？判斷力唔係一種獨立嘅能力嚟嘅。照康德講，佢唔係好似知性咁樣提供概念。又不是好像實踐理性那樣提供那個方向，提供這個方向，提供理念，又不是，它兩樣都不是，它只不過是在普遍和特殊之間提供一個橋梁。那這個橋梁為什麼叫做判斷力呢？那就解釋就比較即是比較費唇舌，因為康德的哲學不是三言兩語，但簡單來講，康德所講的判斷力有兩種，一種叫做決定的判斷力，就是指知識的判斷力，那個是可以叫做是什麼呢？那個可以叫做呢，就是由普遍走向特殊，就是應用這個普遍的、鮮豔的範疇，應用到當前的那個具體的對象來給予判斷，那這種就叫做決定的判斷力，決定的判斷力，這種叫做這個是由一般到特殊，由普遍到特殊。但第二種它叫做反思或者反省的判斷力，那這個判斷力呢就是美學的，就是美學的，屬於審美的，審美的，這個是由當前的具體經驗然後聯繫到呢那個普遍的法則，就是由特殊到普遍。前一個呢就決定的判斷力呢就是由普遍到特殊，這個呢就是由特殊到普遍。康德認為就是這種反思的判斷力能夠將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溝通起上來，簡單來說這樣。所以人變成有三種能力，第一種是認知的那個純粹理性，第二個是道德實踐的實踐理性，第三個是審美的判斷力。如果中間覺得很麻煩，這些這樣的理論架構比較難，我們可以再講淺一點。康德的意思就是說，人其實要求三樣嘢，一就係喺知識嘅世界求真，第二喺道德嘅世界求善，但咁樣求法真同善會脱節，而且第三個判斷力裏邊再講人係求美，這個美係橋梁，係真與善嘅溝通嘅橋梁嚟嘅，實真善美，人係追求真善美嘅。咁後來亦都可以講喺我能夠希望什麼嗰個問題裏面再增加，再增加翻人能夠神性化佢自己，人能夠得到上帝嘅 grace 啊，上帝對你嘅拯救，對你嘅接受，咁呢個可以叫做性啊，真善美性啊，真善美性啊。Holiness 啊，第一個是真啊 ，true； 第二個是善咧，係 goodness； 第三個是美啊，就 beauty； 第四個是神性，就 holiness。人生求呢四樣，基本上是以康德的哲學做背景講。咁啊，當代嘅西方嘅講社會政治哲學嘅哲學家咧，就會覺得咧，人生淨係求真善美性都未足夠。咁就建議咧再增加，比如 Adler 咧就再增加三個大嘅概念或者叫觀念，三個偉大嘅 ideas， 一個係正義， 正義 justice。 第二個是平等 equality。 第三個自由是 freedom 或者 liberty。 這三個呢就是我們、就是現代人的追求的，因為過去說正義不是沒有，平等不是沒有，自由不是沒有，但能夠將它實現成為這個社會的行動的觀念，行動的觀念來的，那就是說正義、平等、自由。變了人生下來呢有很豐富的講法，人生何求，求真、求善、求美、求聖，求正義、求平等、求自由都可以說。再加上我們說求食、求食色，很多東西可以求，越來越多了、所以台灣我的朋友傅偉芬呢，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人生的十大層面》，他將這些呢整理起上來呢，他就、有、就是、十個層次，每個層次都有他的要求。第一個叫做身體活動層次，就是 physical activities，即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就是那個、食、食色的問題、就是生理本能的問題、這個是 physical 的、第二個呢心理活動的層次，心理活動是 psychological activity， 就是心理的、第三個呢、他就應該走向走出個體，走向一個 society 了，於是就有政治社會了，有一個 political social life 嗰個層次，政治社會層次，即係呢度將政治同社會將佢理解成一個 society 嘅活動裏邊，其實就是、亦都可以再講啊，包括埋經濟活動，包括埋教育活動，呢啲都算得係啦。即係人啊，教育啦、一般嘅文化啦、政治啦、經濟都喺呢個層次，就是、政治社會層次或者社會政治層次。第四個咧，佢叫佢做歷史文化啦，歷史文化一個 historical 同埋一個 cultural 嘅 activity 嘅層次，就是歷史文化嘅層次。第五個咧叫佢做知性嘅探索啦 ，intellectual pursuit 啊，就是、知性嘅一個尋求 ，pursuit 就是追尋。呢、這個即係知識啊，就是、知識嘅尋求啊，即、就、係、是、相當康德所講嘅求真啊。然後美感經驗啦 ，aesthetic 啊。Aesthetic 咧就係美啊 ，aesthetic 嘅活動 ，aesthetic activity 或者 aesthetic experience 就係對美嘅經驗嘅追求，即係康德嘅第三判斷。然後咧就係道德層次或者係倫理道德啦，就是、ethical 或者係moral 啦 ，moral activity 就是道德行為，即係康德所講嘅第二批判。咁第八個咧，佢叫做實存主體啦。就是 existential subjectivity 啦，實存主體。咩叫實存主體啊？呢、這個就係用存在主義借過嚟嘅名。存在主義最重要嘅咧就係講生命嘅真實嘅存在。講淺啲就係自我，其實就係自我，就要揾呢個 the authentic self 嘅真我。人照存在主義講，因為現代嗰個社會嘅機制。現代的種種的嗰個社會的活動，或者話嗰啲制度啊，嗰啲體制，咁啊搞到人咧，又要滿足呢個要求，又滿足嗰個規矩，人其實唔中意咁。譬如朝九晚五翻工，邊個中意啊？冇人中意嘅啊，冇人中意。但係非如此不可，整整下咧搞到好痛苦，翻工好痛苦，但就係要咁，冇辦法。即係有個啊，譬如朝朝咁翻工嘅咁咪。嗰、那個巴士司機，美國發生咁新聞，忽然間有一日佢連個車都唔見埋，揸咗架車唔知去邊，咪揾佢都揾唔到，揾直升機去揾都揾唔到。咁結果嗰三日佢揸翻架車翻嚟，問佢啲衫去咗邊？佢話啲衫人從來即係一生人未過過咁舒服嘅，佢話咁滿足嘅，就係因啲衫人唔使聽人哋叮停車、叮叮開車，又唔使聽。我最憎佢已經聽到我好厭、好討厭啊！佢話：我覺得成日俾人支配啊！我幾時過一個真正係我中意嘅日子得㗎？佢話：而家我好中意啊！我中意去邊冇人管啊！中意將架車停喺樹蔭沙漠啊沙漠，飲水，瞓覺幾舒服啊！人無非就求多少，就係佢自己真正佢自己願意過嘅時刻，就唔使聽人支配啊！ 原來就係咁簡單，原來就係咁簡單啊！佢認為嗰個時候就佢真個出翻嚟，平時嗰個唔係佢真正嘅，佢係俾啲制度啊，俾啲規矩啊，俾老闆嘅意思啊，或者俾顧客意思啊，或者俾市場要求啊，決定咗你唔到你嘅。翻工嗰個就話老闆決定我，老闆就話邊係我做老闆啊？啲讀者老闆啊，個客户老闆啊，買嘢消費者即係老闆啊，佢要我點我都聽佢話啊，唔係我做老闆啊。老闆就話係嗰班消費者，所以冇人有自由啊。明知好唔中意，但係鬼叫啲消費者中意咩？佢哋中意咪我咪做咯，變咗係咁啊。所以實存主義嘅出嚟。存在主義的出嚟就是找尋翻個真我，咁啊呢個就第八個層次啊！你如何能夠建立翻或者揾翻你自己的真我出嚟？但就咁講真我咧，其實咧就係好寡頭嘅意思，就係話咁樣講法咧係好現實嘅。咁個講法雖然你係感覺到人係真係有一個咧迷失嘅問題。迷失的自己，幾時找回那個自己？但找回又怎麼辦呢？好了，去了三天就回來，第四天就開過工，你都沒有符合，都回現實的。所以再深一步就是，究竟什麼才是人生追求的那個 ultimate concern？ 究竟我最後關懷了什麼？是不是只是幾天，偷下雞，這幾天快樂一下，咁就已經夠啦，係唔夠嘅。我想日日唔翻工咁點啊？我想日日都舒服咁點啊？咁又唔得咧，係嘛？咁所以就要揾個ultimate concern， 就最後嘅關懷，最後嘅終極嘅關懷。這個亦即係人生嘅方向嘅尋求。人生畢竟有個方向得嘅。這個係第九層，這個咪即係宗教咯，亦即係。中就是人生命的歸宿咯，但生命的歸宿就仲要預設一樣嘢，就有呢樣嘢先得。譬如我哋生命的歸宿想去天堂，咁要有天堂得噶。如果你一廂情就話我要去天堂，我要去天堂，到最後就冇嘅，咁點啊？啊，咁啊自欺欺人，咁啊到時嘅失望又好慘噶咯。所以任何嘅方向就一定要假定方向所指示嘅嗰個ultimate。Reality 是存在，那才能有 ultimate concern。 所以 在理論上呢，就要 assume 一個更根本的層次，或者更高的，或者是真正是最後的那個滿足到 ultimate 的要求的層次的存在，那才可以講我們那個信仰問題。信就唔單止係我個心要信，仲要我被我所信嗰件嘢係真。咁呢個叫做 ultimate reality。我哋所行嘅方向係真，仲要求呢樣啊嘛。呢個叫終極真實嘅存在啦。呢個就所謂生命嘅十大層次，就傅偉聰所講。其實照我睇咧，就總結咗咁多嘅講法之後，將佢區分做十大。層面，每一個層面就成就不同的生活，所以分做十層又好，分四層又好，五層又好，其實沒什麼問題。真善美性就分四層，再加多三個啊，或者就變七個，或者照 Maslow 講法就分做五個啊，或者照一般的講法，假如個講法就咁分四個，所以呢個數量的分法其實三又好，四又好，一直到十個都不是完整的。生命的層次的分析可以再進一步細化，即是將它細細分析，可以將它更加分得更加細緻一點，可以將它細緻化都可以。但這個不是一個邏輯的分析，所以原則上說沒有一定的數目，即是這個層次的多少沒有充分的根據。邏輯的分析就可以有充分根據，因為有邏輯做根據，它的分析是一定的，有一個形式的邏輯的保證。但這種分法完全是看我們對生命的了解，了解得多少，就看我們的知識，看我們的經驗，看我們的成長的感受。每一個人的成長都不同，他成長不同的時候，他那個感受不同呢，他就有不同的分法，或者有不同的學問之門入， 唔同嘅訓練，譬如心理學嘅訓練、哲學嘅訓練、宗教嘅訓練都唔同，咁佢哋亦都有唔同嘅分法。所以嗰個秘密唔在於邊個啱，邊個嘅分法更加完整、更加多。個秘密只係在於生命係可以區分出好多層次嘅，生命係有不同嘅要求嘅，因為每一個層次有佢自己嘅活動，即係有佢自己嘅指向。每一層都有佢，譬如生理嘅活動有佢自己嘅活動層次，就有佢自己嘅追求。所以關鍵在於你分幾多層次，就有幾多要求。所以第二步我哋就講到呢個所謂生命嘅秘密，就是、自我嘅秘密。生命嘅秘密、自我嘅秘密，就係因為佢嘅層次性。生命一方面就係一個整體，不可分；但另一方面又可分，就是、有層次性。生命的秘密就是一方面既不可分，一方面又要分，就是这样。不可分的生命要分，在分出的生命里面又不可以给他分，因为他是一个整体来的。你可不可以将个人切做几份呢？不行的。生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立体，不可以分割。但是在他的活动的层面来讲，他的确有很多个层面。每一个层面有他自己的作用方向，有他自己的活动方向，有他自己的要求。所以生命的秘密在这里，就是既可分又不可分。生命的秘密就是一个隶属在一个个体之下，隶属一个同一个的生命之下，他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人自己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要求，都是你，都是张三，都是李四。但他在这个时候的要求和在另一个时候的要求就不同，时空不同，背景不同，位置不同，身份不同，他就有不同要求。他做人父亲的时候，他就要慈爱他的子女；他做人仔女的时候，他就要孝顺父母；做入职初初入去在某个部门里面做职员或者做主管，他的要求就不同。做指挥者和被指挥者就不同，公司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他的责任和其他人就不同。所以人的秘密在这书都是张三，都是李四，但他站的位置不同，他即刻有不同的要求。乃至他自己的心理的活动，他自己的生理的活动，他自己的知识的活动，他自己的感情的活动，就有不同要求。人自己都是很多矛盾，好多层次的，好多要求，但都是他。他又不可以将他分做几卷，但他偏偏就好多要求。印度人其实一样有这个看法。印度人在很早佛教兴起之前，已经有四个方向，叫 Four Aims of Life。第一个的要求呢，就叫做就物质的生活，就是食物。叫做景，这个梵文叫做景，亦叫 art， 亦叫景。咁啊，呢度中间点解咁样翻译法，或者佢原来意思点，我唔讲佢。而家只系将佢嗰个最浅嘅意义讲。就第一个要求就系食物，第二个要求呢就系欲望 desire， 欲望嘅满足，要 satisfy 佢嘅 desire。咁呢个就包括感情，包括。心理的欲望就包括这些 feeling， 包括 love 在里面。所以欲叫做欲 desire， 有人亦叫做爱，不亦叫做 desire， 亦叫做 love， 跟 Maslow 所说的那个第三层次是一样。印度人所说的第三个层次叫做法 Dharma， 就是佛法那个法，但它不是解佛法的法，它是解做秩序，解做社会的规矩，或者再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所谓法律、法制、规范。那这个法呢，就是显示一个社会的秩序、公共的秩序，人要遵守的。在第一、第二层里面，就是人的肉体的生活和感情的生活。在第三层里面，就是社会生活。印度人很清楚，第一个层次是生物的生活、动物的生活，第二个层次就是感情的生活，第三个层次就是社会的生活，就是法达玛。然后最高的就是解脱，一定要解脱，就是追求这个 spiritual freedom 就是精神的解脱，这个才是最后的，这个才是终极的，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宗教生活。佛教兴起之后，现在就讲佛教，佛教兴起之后继承印度文化这种想法，就讲四食，四食啊！而家我哋讲个食字，成日话咩精神食粮啊咁，其实呢个字又都系由佛经嘅启发里边嚟。佛经一直好早就已经讲呢、这个食字啊，食嘢嘅食啊，即系 eating 啊，食啊，就有四种食法。第一种食叫做团食，一嚿嗰个团，有时写做剔手边嗰个团，即系逍遥游，所以团赴遥而上者九万里嗰个团。逍遙遊嗰度，咁嘅團咧，其實咧就是、相當於嗰、那個嗰啲就係有形睇得到嘅食物，就叫團食啊。例如我哋食嘅米糧、食嘅麵包，咁呢啲叫做團食。第二個咧就叫做觸食，觸嘢就 contact 一樣嘢叫做觸，接觸嘅觸，觸食。咁一般就好難解呢個觸食係咩意思？其實觸食就解感覺，通過呢個 contact 就有 feeling。所以人就要有这种 feeling 的生活、啊、所以第一种我们理解它就是那个生物的生活，就是那个团食物。第二个这个粥呢，这个粥呢已经去到那个感觉的生活了，讲阔一点就是感情生活，再讲阔一点就是那个、啊、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第三个呢，佛教呢叫它做意思食，意思食，有意思，有没有意思的意思，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解思考，就是解思想，也就是人的理性的生活，理智的生活，不要叫理性，理智生活。人一方面第一个层次就是、啊、生物本能式的生活，第二个就是感情的生活，再高一点的就是理智的生活，很理智的，比感情生活都高啲，所以以理化情嘛。感情嘅嘢往往咧就好矫情，冇秩序，净系一种、啊、快乐嘅感觉就已经够，就追求嗰种刺激啊，或者追求嗰种啊满足啊，或者追求嗰种快乐啊咁。咁有时咧就冇考虑到一个客观嘅秩序问题，就冇理智。所以高级啲就讲意思食，佛经讲就要有理智嘅生活。再高一層呢，佛教就講色食，色飲色食啊，色食呢個色者就識唔識嗰個色，識唔識啊咁？但唔係咁解，呢個色其實就係解 consciousness， 就係你嗰個入邊嘅意識入邊嘅心識。但係亦都唔係講心理學嗰個意識，因為你亦做 consciousness 咧，就變咗心理學所講嗰個心識嗰個意識，譬如 unconsciousness 啊，所謂潛意識啊，唔係解嗰、那個，唔係心理學嗰個色。这个色呢是解生命的个体性，生命主体。因为佛教的特别是唯识宗以后的思想呢，认为生命啊，生命啊，究竟是以何为根本呢？即是这个人生一个 life， 究竟是以什么做它的 ground 呢？那个 ground。一般的比如生活学的想法，生命以什么做 ground 啊？就以它的肌肉啦，或者以它的那个 physical elements 啦做 ground。以為生命就是以很多的 physical 或者 biological elements 做 ground， 的生物學就這樣看，生理學就這樣看，解剖學都可能這樣看，西醫、啊、西方醫學都這樣看，什麼叫生命、啊、生命就解剖、啊、看看它的肌肉組織、啊、看看它的排泄系統、啊、看看它的、那個啊、血液循環系統、啊、這些就是生理學、啊、這些就是解剖學、啊啊、所謂生命者就是一些這樣的組織、啊，但是佛教讲生命不是以这些 physical 的东西 biological 的东西做它的实质的，不是。真正生命的实质 是 consciousness， 而这个又不是我们懂思考懂想的那个，不是。那个是知识性的。现在所讲的这个识呢，是作为一个生命的独立的存在的 ground 来看的，即是一个独立的 individual， 它站在哪里。一个独立的 individual 是由什么东西来到支撑它的，就由这个所谓色、啊、唯识中叫做阿赖耶色、啊、即是将这个所谓 consciousness 将它分了八层、啊、前七层都是经验界的，这个是 經驗界 以上的東西。讀過唯識宗的一些的理論呢，就會充分了解所謂阿賴耶識、來到支撐生命、支撐世界，不單止支撐生命，支撐世界，變成一個宇宙式，一個 cosmic consciousness。 這個這樣的一個生命主體，它一樣是有它的活動，就有它的吸收，那叫做食，一樣有它的吸收。所以四食，第一種就是食物的食，第二種是感情要有吸收，感情都一樣有的，要跟人 contact， 要拿人家的感情，理智就要吸收的知識，吸收的思維，就好像康德所說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理性活動有它的格度，有它所要的東西。最後生命的個體本身一樣有它的熱，如果照唯識宗講很多，無數種子都是它、由它來到涵攝的啦。我們所作的業、所做的行為又落返曬落去佢嗰個阿賴識入面㗎啦，呢啲就佢嘅食，佢就食呢啲嘢，佢就攞呢啲嘢。所以生命嘅四個層次就顯示佢哋都係有唔同嘅需求，簡單喺哲學上嘅理解就咁，佢都係有唔同嘅需求嚟嘅。咁但係呢，咁樣嘅分析只不過講咗人生，未講死亡嘅。人而家就第一個問題，人生何求啊？由人生何求就去到我哋嗰個生命嘅層級嘅奧秘嘅開展，就知道生命係分層次嘅。但係佢又係一個整體嘅生命嚟嘅，所以人一方面要咁多樣嘢，但一方面咧佢又同一個人，咁佢要咁多樣嘢，彼此之間咧就會衝突嘅，就有輕重，就有抉擇嘅要你。所以人往往就在一個抉擇裏面揀，究竟我要食物啦，因為要感情啦，即係要麵包，因為要愛情啦，成日問呢啲問題啊嘛，啲青年人咁、個個而家現代人嘅答案咧就話，寧願唔要愛情，要麵包，有麵包自然間有愛情嘅喎。舊時又唔係咁睇啊，以前嘅人就麵包有咩用啊？梗係感情緊要啦，友情飲水飽啊，使乜要呢啲咁樣嘅物質嘅？呢個太過庸俗啊，太庸俗。要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向往那種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種生活，向往那種。同時人就要這樣抉擇，究竟你要什麼，要放棄什麼，要什麼，就是輕重的問題。我所說的就是人生何求，就是要這些東西，有時又會衝突。但是現在就說你要完這些東西，要完哪裡得完，食物又得到，感情又得到，名誉地位又得到，乃至到你的知识，你的思维能力很强，你又得到所有的知识，甚至无得到你的道德人格的完成，你做了圣人，做了圣者，连道德人格都有了好圆满，那又如何？因为到最后始终都是就是死亡，始终都是要来。人生得到所有嘢，结果都系无常。佛教讲，佛教所讲就系人生，就算有种种嘅追求、种种嘅满足，但系人生冇永远嘅满足。食物唔系永远有，感情唔系永远有，名声唔系永远有，你所得嘅种种嘅成就唔系永远有。于是就睇见呢个生存嘅满足嘅无常，呢、这个无常性啊！佛教主要就讲这个无常，无常就是苦了，无常所以苦啊。